牛醫生與九護士的錄音時間又回來，都是阿筍哥在這裡。筍哥剛才就說拗袋，那我驚喜寶寶龍看到，那我就說你都不給不到什麼驚喜寶寶龍啊，你不會說哇這麼冷勁的，即是寶寶龍可能見都見得很多啊， 真是遺憾，怎麼不會見到很多的， 都要做護士、 啊、是嗎？什麼冷都有， 怎麼真的什麼冷都見啊，三角冷都就來見啊，怎麼不是。喂，咁咧今集咧，阿筍哥，喂，嗰、那个题目叫咩？开 诶，讲下呢、這个新年谈新年意啊吓。 啊，新年意。 嗱，其实系咁嘅，因为我朋友咧就1月31日咧嗰日就摆酒，即系摆酒结婚咁样，好开心啦。 1月31日。 乜 情人节嚟啊？唔系第二日先情人节话系咪啊？ 1月31日。1月31日。吓、啊，咁啊佢啱两个人结咗婚，咁嗰时候摆 咁卵怪，摆 50位。 哇，50位有 一個，50位，咁啊特獎張，咁啊唔係即係唔係唔夠張，咁啊特獎4位出嚟，咁琴晚咧就邀請咗啲兄弟姊妹啊朋友啊， 唉、哎、我食撚過呢啲啊，屌你通常嗰啲茶樓閪我閪面啊玩嘢啊， 都少少啦，咁樣咧就 因為你俾咗錢啊嘛已經， 係啊，咁樣咧就琴晚食咗餐免費飯咁樣，咁啊大家都開開心心咁樣啦，咁啊席間裏邊咧就發生咗件事咯，咁啊其中咧有個。有個對面有個女仔叫窗妹先啦，我哋暫時叫阿窗妹咧，都係一個典型嘅，即係比較性格比較硬朗嘅女仔嚟嘅。我用我又喺邊？ 做咩屌閪要企要坐喺肩？ 我諗係佢撳撚住你嗰啲。 哇！咁過癮，我想試下喎，神哥，屌你老母，你介紹我識 有喎。佢有咩特？又佢有咩特徵咧？即係咧， 大波， 我諗你咁多年都好少見㗎，就係食飯嘅時候食魚，食斑嘅時候咧。佢將個頭咁搣咗落嚟，然後擺喺自己碗度食。 係，我話俾你聽，我見過兩個人，兩個人 女仔喎、 女仔，香港數一數二嘅熟女，一個係阿有板李慧， 哈哈，有板李慧嚇， 係真噶， 哈哈， 另外一個係阿一月小姐， 哦係咩？ 係啊，一月小姐好中意食魚頭噶， 因為其實點 佢逢係食魚嗱，我同過佢幾次，有一次去飲。阿 Super 哥結婚，咁咧阿 Super 哥結婚咧就叫條班，咁咧嗰個人咧開頭已經問邊個要魚頭，阿一月小姐已經遞個碟出嚟啦，成個魚頭咪佢拆曬咯，佢好中意食魚頭噶，阿有板你話我同佢食過好多次海鮮，嗱我兩個人，佢就已經唔客氣，就鋸一個魚頭先啦，試過十幾人一齊食，佢食到最尾先食翻個魚頭，咁啊試過四五個人一齊食，佢咪魚骨連魚頭連尾一齊拆埋咯。 即 有啲人係特別中意食嗰啲魚骨頭啊！ 因為其實咧，點解咧？嗱，即係我呢個現象點，我都分析到佢係比較彪悍啊！即係我呢個可能我自己偏見啦，當然係。即係第一，女仔咧通常喺公開場合裏邊咧，就好少食啲大件嘅嘢嘅，就會覺得哇啲嘢咁大件，點擺落口啫咁樣嚇？ 條撚嗰條 撚 又唔見個難 包口，所以佢哋係縮成零一半嘅。 屌你啦！你試下攞一沓1000蚊紙啊！嗱，屌你袋都吞撚埋你啊！嗱，呢啲就叫住袋完啦！屌你。 跟住咧，然後咧，我講埋個故仔先啊。呢、這個後來咧就唔係，即係第一呢、這個第一點啊。第二點就係咧，即係喺多人啊，即係同埋啲人唔熟嘛。我哋你知道所謂兄弟姊妹其實都嚟自五湖四海噶啦，係咯，即係你新郎哥啲朋友都好唔狂輸四騰時噶嘛，係咯。跟住然後咧，佢話：哇，佢舞龍頭犀利喎咁我心裏邊都對個女仔心裏有數，都覺得佢好得意，佢右耳 紅賣啫佢， 右耳咧就戴一隻 Vivienne Westwood 嘅耳環，你知道大隻噶啦，有個地球有皇冠咁圍住咁樣。吓、啊、咁然后咧就一路咁样执住啲头发咧，好似吹箫咁，系咁食鱼头咁样。 你有冇问佢嗰个波迪有冇串环？你阿小姐，你咁捻豪迈，我相信你都閪叮叮个串轮就窿。 跟住咧，然后咧就喺度食饭嘅时候咧，咁啊大家即间饮酒啊。咁然後咧，咁啊開始講起，咁佢哋開始講起酒啦，咁啊話呢個咩呢支咩 Chandelier 啊，唔知乜撚嘢咁樣，即係話某種提子咁樣，噏完一大輪，講完一大輪冷餐嘅時候咧，咁大家初頭食飯都係好 mile 嘅。咁後來咧食食下嘅時候咧，我見到新郎哥咧就開始同啲人敬酒喎。咁啊敬酒嘅時候咧，即係淨係得三圍啫，但係啲你啲三圍就特別容易敬㗎啦，你敬我敬下你咁樣。咁新郎哥酒醉飯甜嘅時候，開心氣嚟，一飲就一飲而盡，杯杯清杯杯清咁樣嚇。跟住然後咧，我就開始發現到咧，嗰個女仔咧開始同人哋飲酒嘅時候咧，都杯杯清。 咁撚堅 嚇，即係咧，但係咧呢兩件事點解會同時發生，我都覺得好奇怪啊！究竟佢兩個 系咪有路 有路啦？ 或者咧系咧， 因为太熟啊嘛，你同好熟嘅人先会有冇龙头啊，又好清啊。 同埋咧，嗰、那个女仔咧，嗰、那个但系嗰个女仔就唔系佢老婆。 通常都系啦，如果唔系佢老婆唔会去啦，一定系旧情人啦，一系就新情人。 但系嗰个女仔就唔就配唔起个男仔嘅，即系咧，即系恕我直言吓。咁样咧就成个过程里边咧，我就 女人好捻污嘅咩？ 唔係，即係佢都係市正嘅， 咁啊， 但係佢唔係 嗰個 cast， 因為新郎哥嘅格調比較高嘅，其實，佢做邊行就唔講啦。咁樣咧就冇啊，我就係覺得咧，喺我琴日就係有個咁得意嘅觀察啦，見到咧喺席間裏邊，雖然咧我唔知道， 屌或者嗰個係佢條女咧出邊食開嗰啲， 即係咧，然後咧就係個女仔咧，其實咧你見到佢咧一路飲酒嘅時候咧，其實一路都好不是滋味嘅。咁咧，後來咧，我見到嗰個女仔已開始有啲醉嘅時候咧，我就開始擔心佢亂講嘢啦。我見到佢隻眼咧，成日都咁撚樣咧，斜斜地望住新郎哥。 咁你潑火啊嘛，屌你！ 咁啊唔會啦。咁然後 你應該問佢，你係咪同新郎哥有路？ 跟住然後咧，就我見到醉醉地，跟住然後順手招呼，喂，快扯入去嘔咗先啫。屌，費事啦，嗰啲話。 扯佢會嘔什乜啫？你望一望我個樣咪即刻嘔咯！你掟漏咗張相啦，喂，俾啲嘢你睇啊！一拎狗會屎，一拆嘅，咁樣嘔。 喂，我又想問下咧，咁琴晚嗱，琴晚新郎哥咧最尾劏咗啦，劏到斷曬片啦，係嘛？唔係即係飲到斷曬片，但係咧佢又劏唔到啊，即係咧不停。咁樣喺呢環境裏邊，究竟有咩辦法可以令到佢即刻嘔咧？除咗俾你張相佢睇之外， 呢個世界有兩樣嘢喺醉到不省人事嘅時候，必定要袋喺袋度嘅，真嘅。第一， 女人底褲， 你一係袋條姨媽巾用過嘅選下，咁啊應該嘔啦。呢個係講笑嘅啫，最用好好用嘅，你去買天字心，你買一條啊，你唔好買一盒啊，好撚貴啊。你去魚人生一條。你叫佢清一清，切片放喺個袋度。嗱，我話俾你聽啊，話俾大家聽，你擺嘅地方咧一定要 double pack， 擺雪櫃，未凍結保鮮箱。你唔好屌你老味，雪到個好撚塵壓冇用噶，同埋走氣又冇用噶心。你一定要擺喺 double pack， 真係封到佢密曬口。咁切片咧，逢係醉到不省人事都好，含幾塊芯片喺你底。我嘅經驗啊，我嗰陣時成日同人哋傾嘢啊，飲到即係真係即係貓撚曬。15分鐘到，你個人開始恢復知覺。另外一樣嘢，冇唔使咁貴嘅，但係就唔方便。通常喺酒吧用嘅鮮檸汁，你叫佢榨杯鮮檸檬汁一杯喎，唔好落糖喎。即係你唔好諗住一啖仔喎，你真係榨一杯鮮檸檬汁，四五個檸檬一飲，我話俾你聽，都唔使20秒，乜撚都嘔翻曬出嚟。真係噶，萬事萬靈啊呢樣嘢，萬事係一萬次都靈啊！鮮檸汁即嘔， 我諗可能琴晚就唔夠，可能我記得以前可能聽你講過呢個講法咧、我琴日就即刻咧就同阿新郎哥就拎個檸檬兩個檸檬，我就揸咗，我諗咁多啦， 冇用噶、 可能 你起碼都要飲 個四五個， 你起碼都要飲嗰百零秒先得噶， 飲百零， 即係總之有一杯嘢。 同埋咧，佢嗰時候已經係已經佢個狀態咁啊，佢已經係我而家表演一次啊佢啊， 哦咁撚樣啊，鮮檸汁啦，一係就人參片最有用。 同埋點解咧？佢醉咗嘅時候，條脷會伸咗出嚟嘅咧？ 佢因為個神經線都即係麻痹咗啊！咁我哋醉係因為急性酒精中毒啊嘛。咁急性酒精中毒就酒精中毒會影響神經線噶嘛？咁佢啲三叉神經唔受影響，咪突然條脷出 嚟。會係咁樣。 係啊，咁逢係呢啲環境，隻眼又刺咗去第二邊噶嘛？你見佢即係一隻眼望左，一隻眼望右，條脷突然咗出嚟啊！呢啲環境我飲酒見唔少啦，自己都見 少啦。但呢啲已經係唔係好嚴重 嘅，已經高度酒精中毒噶啦， 即係有危險噶啦。 係啊，逢下呢啲環境含幾塊芯片真係有用噶。天字、你冇買地字啊？你冇買地啊？人 但係咩叫天地人 係 咩嚟 㗎？人心最貴咧，最平就係地心，之後就人心，最貴係天心，即係嗰啲高麗心嗰啲啊。你買天字心咯。先有用啊！你冇買啲地心人心。 咁咪帶定一小包去。 帶定一小包十零塊咁咯，切薄片真係好有用。我萬事萬靈啊！真係，你飲到幾醉都有四分醒，成個人醒撚曬，真㗎。因為人心解酒係好有用㗎。係 啊。 第二樣嘢係激酒，但係好難買嘅。 激酒啊！ 激酒係中藥嚟㗎。 假酒。 唔 係 假。 揾條卡個隊一個四分即刻醒曬。 對老鼻哥窿頭轉兩轉。激酒咧一粒粒去花生米咁㗎。咁咧話説咧，以前啲人咧，抌幾粒激酒落成缸酒度，成缸酒又唔飲得啦，變咗，即係已經係冇曬酒味啊。咁咧，一係咧食激酒，但係激酒好少地方有賣而家都，呢只中藥。咁啊，以前一個台灣仔教我買嘅， 但就唔好食啦，當然就即係你唔好諗住去食花生咁啦，最尾啦。 食落去好撚大陣味咁樣。 好撚臭嗰陣味，屌激狗就，但係芯片就好啲咯，芯片個威力勁過激狗啊。 哦、 即係你含幾塊芯片喺脷底，你唔好照爛喎，含喺脷底。佢、啊、一陣你個人就即係三四個字之後就醒噶啦、 啊。 即係你點醉都好啦，起碼你識行翻屋企噶啦，一定。 爽。 呢樣嘢就真係秘技嚟啊！ 喂，特別咧，我又想講個題目咧，就係咧講呢個新年食飯咁樣。 啊。 咁咧，我近排有個 friend 咧， 我話俾你聽，你講新年食飯，我講一單嘢。嗰陣時咧，話説做假牙，我屌佢個老母，個老細好撚狗閪。 我哋好似上次講過 嚇。叫白粥嗰單嘢喎。 係誒，話咩？啊，你繼續講啊。 咁咧，嗰單嘢好似講過啦，我記得。咁咧話説咧，個老細好撚狗閪嘅，咁咧對我哋啲夥計好撚衰。咁其中一個夥計咧，其中一個師傅咧，嗰陣時新年玩嘢。喂，阿、啊、卓哥，你食咩啊？白粥，新年食饭食白粥，摆明玩嘢啦。咁嘅，诶、哎，叫只鸡，唔叫，白粥。阿、啊、卓哥食少数，唔食，净系食白粥。今年个老细喺边望紧住 咧。咁啊，今年我 friend 咧就去容记度食饭 啦。哇，个老细发得得啊？ 咁唔系好贵嘅啫。我哋都去容记食饭，但系就唔系即系晏昼啦食。 系。 咁啊，即係食點心啦，咁啊，其實就唔係幾好食嘅，其實。 係。 呢、這個普通啦，即係你廿零蚊碟就似翻啲樣啦。 啊。 咁啊，條魚蛋白炒飯又叫咗半隻燒鵝咁樣咯。 啊。 即係我哋係咁啊。 啊。 咁啊，我 friend 咧食咗一個味菜咧，叫二十四橋明月夜。 哇！咁靚 嘅。咩嚟嘅咧？佢咧就揾一隻大雲腿，一隻大雲腿。 啊。 開半。 係。 跟住。 食得曬啊！ 係、哎、錯啦。就咧喺個雲腿裏邊咧，就丟咗24個窿， 哦， 養嚿豆腐落去， 係 蒸， 係 蒸兩日， 係 真係食嚿豆腐， 哇正啊！但係嚿豆腐咪好老咯？ 我咪唔知喎，我冇食過啦，梗係。 啊， 咁然後咧，佢話咧，但係咧嗰個豆腐咧就係、是、個汁就好濃，即係食到嗰個蒸滑火腿啲味嘅。 啊， 咁樣咧就係佢話，但係咧後來咧老闆咧就食飯嘅時候咧就同佢講， 啊， 佢話呢味菜咧其實咧就即係。其實佢都係豆腐揩到啲金華火腿汁嘅啫、 啊， 即係講真，揾少少金華火腿夾住啲豆腐蒸個味係一模一樣嘅。佢、 啊、 但係點解要咁樣食咧？ 係 氣派。佢、 哦、 話個火腿叫翻嚟我嚟嘥。 啱啊！ 佢話做人都係即係然後咧就喺嗰啲環境度搞啲伙計咧。佢話屌好多嘢，其實到真正用嘅時候就好少，但係門面好多。 啱 咁、啊、樣就大家記住啦，咁樣即係冇講其他嘢啦，咁樣。 我講一樣嘢，一句説話你聽，蔡瀾講嘅，真正嘅氣派係用浪費得翻嚟嘅。真正嘅氣派，即係你點先有氣派？間屋你個樓底好高就好有氣派，浪費嚟嗰啲。你六尺同六十尺， 其實呢度都算高喎，呢度。 呢度唔算高。你六尺同六十尺，六十尺咪好有氣派，但係上面嗰幾十尺冇用噶嘛，零嘅個作用係。好大嘅汽車個氣派係好堂皇噶，但係好多地方都係浪費嚟嘅。氣派係由浪費得翻嚟嘅，係呢個係真嘅。 但係咧，佢就即係咧，我都覺得呢件事裏邊咧，我都會感受到咧，個、老闆特登去叫個咁嘅餸，係然後咧然後就講翻咁嘅説話咧、我有時都會覺得啊，即係即係你就係叫夥計嗱，你平時買到西裝咪貴啲啊嚇？呢啲咧即係人靠衣裝，佛靠金裝啊！你講一啲條嘥鳩氣啦，你都唔少攞錢出嚟嘅，你我攞出嚟噶嘛？ 啱啊！ 但係然後個老細咧，你要坐低叫碟餸，跟、 啊、 住然後咧，大家食完之後咧，即係即刻即係會心微笑啦！大家知道咩嚟啦？即係咩食豆腐爛鳩豆腐，屌你咩咁樣？咁啊好得意嘅，食完之後咧，咁啊個夥計咧就會拎翻個火腿。入翻去咧就切開一份份，就揾個盒仔，一人劈好一盒咁樣咧，就你拎翻屋企咁樣。 係， 係咯，咁都幾好啊，因為有啲心思啦。 有心思啦，我啊講單嘢俾你聽。話説咧，你而家你嘅職位要開票俾人噶嘛？ 哦，唔使我開嘅，我有 account 啫嘛。 啊，咁啊 account 開票，白水筆唔開票，你知唔知啊？ 白水筆啊？ 墨水筆啊？ 唔知喎。 你知唔知而家啲票膠嘅個面？ 哦，係咩？ 你攞張票嚟睇下，搣得開啊，面頭有層膠噶嘛。你攞墨水筆開票，你又俾銀行聽屌都得啦。咁因為墨水筆你入落嗰啲即係機嗰度咧，如果濕咗水或者張票有少少，即係第二個隻手一摸咁就即係有手汗，你就知有咩事啦嚇。因為個面膠嗰啲票我嚟防盜啊，因為你大力寫嘅時候個膠已經凹咗落去噶啦嘛。咁我嚟防盜用嘅，而家啲支票有層膠面噶。 咁咧，話説嗰陣時咧，我哋公司開票咧，我咪買一對墨水筆嘅。咁啊，後嚟開票俾人屌啦，俾銀行彈啦。咁咧，有一次有個人就問我：，喂，點解你仲用墨水筆啊？我同佢講：，你單生意十雞雞，你唔喺個袋度攞支派攞鉛筆俾人簽名啊？喂，阿筍哥簽撚咗佢先，屌你老尾，等於人哋喺度簽嗰啲核彈條約啫嘛！你唔喺個袋度攞支嗰啲特務牌鉛筆出嚟俾人簽啊嘛！屌你老尾，你點都攞支屌你老尾蒙包出嚟簽啊大佬！布殊同普京簽嘅時候攞支百樂牌鉛筆笑撚爆人哋嘴啊大佬！你掠人哋水啊，你都識掠啊！你俾支貴啲人哋，人哋都夠尊重啲啊，啱唔啱先？你等佢律師樓簽名咋，永遠唔會見到百樂牌鉛筆噶。啱啊！ 咁啊系， 即系你 律师最中用嘅咩笔嘅？ 通常蒙邦咯，蒙邦鉛筆筆咯。我哋嗰阵想买楼都系啦，人哋插晒喺度俾你签，嗰全部蒙邦嚟嘅。你买层楼百几粒，冇理由俾支鉛筆筆，你知白落牌鉛筆筆喺街边嗰啲滴滴滴滴嗰啲俾你签噶系嘛？屌你！ 不过嗰啲墨水筆就系支筆靓，啲墨有冇讲究咧？有嘅。 净系蒙邦分二十几只色。 系啊。 系啊。 但係個墨水有冇話邊啲寫完落去之後會有香味啊？有嘅。 有鵝仔墨有出。 鵝仔墨。 鵝仔墨即係唔識讀啊，德國出嗰只鵝仔墨咧，貴到買唔起。 係啊。 好撚貴啊！墨水。 有咩好處咧？ 靚。 不過另外有個朋友 靚係靚啦，冇任何好處啊！ 今年誒呢個開年， 我話俾你講埋單嘢先啊，筍哥，唔講呢單嘢真係屌你對我唔住。話説咧嗰陣時咧，我做呢、這個电梯啊，咁咧做电梯咧个师傅咧，咁我哋有啲学师仔几条友啊，咁咧就话，喂，咁啊个师傅啊俾一封开工利是我哋，你哋两个，我哋嗰阵时喺和斜做啊嘛，放工之后开完工咪去整个羊腩煲食下啦，咁我好捻开心啦，带住封利是，屌你老味閪发达啦，同埋个师弟话，喂。阿卓一齐去食羊腩煲咯！喂，头先阿咩哥啊俾一封利是我哋话，一齐去食羊腩煲，哇好喎、啊！喂，九护士，我哋订紧一齐去整个羊腩煲，你记得放工等埋我。咁啊，两个兴高采烈啦！你知屌你老尾，年初七都未谂过加几啊！屌你老尾，羊腩煲，喂老细，羊腩煲两支大啤，冚家铲俾钱嘅时候，一扎封利是，你知唔知咩嚟？ $10啊！ 一蚊美金。我屌个老母十蚊都唔捻够，人哋仲收外币嗰啲地方，哇！我见阿卓块面青捻晒，我话卓，你个身有冇钱噶？喂，我谂住嗰度起码要一嚿水啊！屌你老味，我身得几兜嘢，我唔捻系话，屌你个身得几兜嘢，我身又得几兜嘢嘅啫，屌你！咁冇捻计啊，佢隔篱组个师傅过嚟，喂，你而家系咪喺和斜啊？我哋喺和斜食嘢唔够钱俾。屌你老尾入一蚊美金，屌你老尾你入我，你入十蚊我俾到钱啦！屌你一蚊美金外币，人哋唔捻收你，我屌个老母！ 喂，你有冇食过东宝小厨啊？ 东宝未食过。 呢、這个叫北角东宝。 未啊？ 啲人就话北角街市嗰度有间东 宝。哦，知边间啊？我屌个老母，系食嗰啲咩鲍鱼啊？鱼翅嗰间啊？ 唔系， 嗰间系咪湾仔啊？嗰度？ 都是北角，但是就不是那间咯，应该。 哎，我上次食捻过啊， 系嘛？ 我从大提琴不是食嗰间。 哦，系贵。 北角街市。 系咪有战斗碗嗰间？ 系。 哦，咁系嗰间。 系啊。我话俾你听，哇，嗰啲味精多捻到。 系啊。 我话开条街口都唔捻掂，即系开条街口都唔捻掂。 咁样大镬。 系啊。哇，啲味精多捻到，屌佢老味成，即系食完之后，哇，屌你，真系开条街口去饮水，一大提琴仲出尘添。 系嘛？ 佢味精敏感噶。 哦。 系啊， 你会帮我舐下？ 我想，尤其舐个波辣。 冇，即系冇。今年呢、這个有个朋友开年话喺东宝食。 屌啊你！你我突然间俾张相你睇下，阿宝宝龙啊，今年食鲍鱼食甩到胃痛啊。 系咩？ 嗰只鲍鱼同个碟差唔多大。 系咪一眼睇下先？ 我点解后屘食鲍鱼食甩到胃痛？ 讲到呢度， 拜拜。